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按摩邪神虎就在唐三身前30米外，此时也正在看着他，只不过此时他那虎眸之中充满了愤怒的光芒，不断发出一声声咆哮，一点也没有了先前冷静的感觉。按摩邪神虎原本的身体长度足有8米，更是极为雄壮，背后的双翼展开，大有遮天蔽日之感。可此时的他不但背后的双翼没有了，就连尾巴也变成了普通的虎尾，尾部的邪神钩更是小得可怜，一点能量波动都没有，而他的本体更是已经变得只有1米5长，比先前缩小了太多太多。如果说先前的他是无比凝恶的，那么此时这只按摩邪神虎看上去反倒分外可爱，更像是一只黑色的大猫。而当唐三无意中看到自己的身体时，也不禁惊呆了。此时的他整个人已经缩小了许多，身高不过1米2几的样子，看上去全身都缩小了，就连自己身上的衣服也随之缩小，怎么看都是自己6、7岁时的样子。令唐三感到恐惧的是，变化的不只是身体，他的黄金三叉戟就掉在一旁的地上，而此时他的魂力也下降到了自己6、7岁时尚未突破第一重境界的时候，连昊天锤和蓝银皇两大武魂都没觉醒，只有浅薄的玄天功内力而已。身体不能动，似乎被一股奇异的能量锁定着，所有魂技包括魂骨技能完全无法使用。现在的他就是当年6岁时武魂尚未觉醒的唐三。 返老还童，按摩邪神虎究竟用了一个什么魂技？我和他的身体怎么都变得这么小了？这还能不能再变回去？ 欢迎来到生死竞技场，一方死亡方能结束这场生死之战，脱离本空间。倒计时5、4、3、2、1开始。 我现在唯一还能维持着本来状态的可能就只有思想了吧，虽然不知道按摩邪神虎是怎么做到的，但我现在全部的能力都回到了6岁的时候，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按摩邪神虎本身也已经缩小了，这就证明我身上出现的限制在他身上也同样出现了。那么这场战斗我并不是没有机会，按照那奇异声音所说，这是我与按摩邪神虎返老还童后的生死之战，战斗结束后应该就还能回到先前的地方，身体也能随之恢复。而在这里战死，那么在现实中也自然就死亡了。按摩邪神虎将我与他带到这么个地方，估计就是因为魂兽的幼年要比人类魂师的幼年强大得多，这个魂技也太奇特了，难怪大明和二明都没能收拾了这个家伙，有这么个魂技存在实在是难以对付。不过也幸亏大明和二明是魂兽，回到这幼年时期应该并不吃亏才对。 不容唐三多想，身体突然一松，限制已经消失了，那停滞的感觉刚刚结束，按摩邪神虎已经化为一道黑影，瞬间朝着唐三扑了过来，一双红色的眼睛流露出森然之光，似乎已经将唐三看成了一个死人。对于成年的唐三来说，缩小到1米5长的按摩邪神虎当然不是什么威胁，但对于只有6岁的他来说，此时按摩邪神虎的任何一次攻击都有可能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6岁时候的他毕竟还是太脆弱了，但是按摩邪神虎想要就这么容易的将他毁灭也是不可能的，换了其他魂师恐怕连按摩邪神虎第一次扑击都躲不过。他们在6岁武魂还没有觉醒的时候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而已。 但两世为人的唐三六岁时修炼唐门绝学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脚踏鬼影迷踪，唐三身体迅捷地向侧面一闪，顿时让过了按摩邪神虎正面的冲击，同时脚下奇异地再跨出一步，整个人贴近按摩邪神虎后腰的位置，肩膀轻轻一顶，按摩邪神虎的身体顿时打横，平衡破坏，在地上一连翻滚数周才稳定住自己的身体。 这场战斗已经没有再继续下去的意义了。 按摩邪神虎一击不中，身体迅速在地面反弹，再次朝着唐三扑来。此时唐三怀抱中却抱着一个长约一尺的黑匣子，黑匣子有点重，不过对于六岁时已将玄天功修炼到第一重巅峰的唐三来说也算不了什么。他那双娇嫩的小手正快速地在黑匣子上移动，一声声铿锵的金属碰撞不断响起。眼看着按摩邪神虎第二次扑上来，唐三身形一转，脚踏鬼影迷踪，飞快地横移三尺，整个人又在地上打了个滚，再次闪开了按摩邪神虎的扑击。按摩邪神虎略微有些慌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类在这么小的时候身手就如此灵便，居然能够轻而易举地躲开自己的攻击。低沉的咆哮声中，按摩邪神虎身上开始升起一道道灰色气流，灰色气流呈现出漩涡状，缓慢在他身前凝结。这逐渐在他身前凝聚成型的正是一颗按摩邪雷。先前他在完全状态与唐三战斗时几乎是瞬发大片按摩邪雷的，可此时想要凝聚这么一颗也是如此困难。但按摩邪神虎深信这一招哪怕没有直接命中唐三的身体，只是在身边爆炸，威力也足以让他受制于自己，结束这场战斗了。就在按摩邪神虎身前的按摩邪雷凝聚成型的同时，唐三手中的击阔声也停了下来，黑匣子缓缓抬起，对准了邪神虎。按摩邪雷电射而出，但也在这个时候，铿锵的爆鸣声带着强烈的嗡嗡声瞬间爆发，16道黑光如同幻影一般从唐三稳定的小手中那黑匣子里喷吐而出。首先发出轰鸣的就是那颗按摩邪雷，它的爆炸力确实是惊人的，至少有六道黑光受其影响四散纷飞，但是剩余的12道黑光却也在一瞬间光临了按摩邪神虎的身体。一连串的闷响中，按摩邪神虎的身体凝固了，大鹏大鹏灰色的气雾从他身上爆发开来，每一团气雾都带动着他的身体颤抖一下，他那双猩红的眼眸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神色。唐三第二次开始拉起黑匣子上的击阔，他的目光此时已经变得平静，注视着按摩邪神虎。 对不起了，我不得不说，你是我见过的所有魂兽中最为阴险狡诈的一个，或者说是最为聪明的一个。你不但有着强大的实力，而且对战斗的计算也极为精准，难怪身为按摩邪神虎中的一员，你居然还能够活到现在。我想就算在整个按摩邪神虎族群之中，你应该也算是绝对的王者了吧。在计算和控制上，我承认我输了，我对你的实力还是估计不足，强大的信心令我忽略了可能出现的危机。可惜的是运气并不站在你那边，六岁时候的我在正面交手上未必就会输给你，因为我是唐门弟子。更何况你这技能的限制能力虽然超强，但终究没能限制我的魂导器，诸葛神弩又一次成为了我的制胜法宝。当你我都恢复到了幼年时候，来到这特殊战场时，你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但我要承认，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一个强大的对手。 想到这里，唐三向着按摩邪神虎微微躬身，表示自己对他的敬意。而按摩邪神虎仿佛领会了唐三的意思，狠狠盯视着唐三的双眼，不甘地咆哮着，他那双猩红的眼眸中仿佛要喷出火来似的。突然唐三全身一阵发冷，从按摩邪神虎的目光中他明白了什么，脸色顿时变得一片苍白。 看来 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再见吧。 十六团灰色的血雾再次从暗魔邪神虎身上爆发开来，不论他的身体有多么强韧，这一次他所有的生命气息也在那铁晶弩箭前彻底破碎。这场艰难的战斗终于结束了，周围的一切变得扭曲起来，所有的空间瞬间破碎，无尽的黑暗再次席卷而至。唐三放松身体，静静地将诸葛神弩收回到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他的心却在剧烈地跳动。光明大放，全身一轻，唐三已经重新回到了星斗大森林之中，失去的力量感重新回到体内，海神三叉戟也静静地躺在他脚下。离他不远处，暗魔邪神虎庞大的尸体上正漂浮着一颗奇异的珠子，这颗珠子看上去通体黝黑，却散发着青色与蓝色两种光彩。 这是什么？ 没等唐三反应过来，那将他身体释放出来的黑洞突然一吸，那颗奇异的珠子顿时一下飞到了黑洞之中。唐三的控鹤擒龙及时使用，但也就在他刚刚吸到了那颗珠子的同时，黑洞轰然闭合，撕裂的空间重新恢复正常，那颗奇异珠子也就那么消失了。唐三愣了一下，眉头大皱，不禁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脸。 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以我的反应速度是可以拿到那颗珠子的，我却受到了心情的影响，没有成功，这显然不是什么好的迹象。这只强大的魂兽带给了我太多的惊讶，这场我原本以为十分简单的战斗竟然令我险死还生，还是依靠运气才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只魂兽实在太强大了，幸好没有任何人拥有暗魔邪神虎这样的武魂，希望他的魂环能够带给我更多的好处吧。暗魔邪神虎临死之前的眼神分明是在说自己最后施展的技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个技能真正的效果应该是把我变成幼年状态，而暗魔邪神虎被吸入其中后却不受影响，但因为我最后施展紫极神光破掉了他护身的防御，使得他也没能豁免寄身的效果，才与我一样进入了幼年状态，死在了我的诸葛神弩之下。如果我没有发出紫极神光，或者紫极神光没有起到效果的话，那么六岁时候的我面对六万年修为的暗魔邪神虎，结局可想而知。这一战真的是好险好险，信心强大并不是坏事，但如果过于强大了就会变得骄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